你有几累，怎么才懂得雨还没停，已经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注意，不好意思你就我回来，一场中的爱情好像

品尝那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斯文音响。 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是否会是在这场戏里泡在了纷纷扬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起甜蜜的疯狂的动人值得纪念，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泡在雨中。 香醇高音爆裂，可以说拥有两种不同的天与地的声音，是这个女孩与众不同的魅力。而在她当初首次发片的时候，就有了声音活火山的美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爱玲的谢谢你放走我。 忽然间不见了，枕头旁不再是你的肩膀， 见了，燃烧过后的天堂总是显得特别空荡，一天天真正未接触的习惯，一张张相机网映的美好时光，哦哦哦哦哦，那又怎样？谢谢你伴我走， 天下的成龙回忆道，多年前有一天收工回家，累得瘫倒在了床上，忽然从客厅电视里面传来了一段异常动人的歌声，赶紧的冲出卧室，谁料只看到了一段 MV 的尾巴，下一个星期就逢人打听这是谁唱的歌，最后终于知道那就是周蕙。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周蕙的《我喜欢》。 第一次流下眼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没有人安慰，那你曾有过的感觉，莫非这就是爱，莫非这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地坠。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烦了解得更好，让把火再烧。

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 歌来自李琦演唱的《戒不掉》，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里面，发行时间是2014年10月25号。 熟睡的你不会知道，远去的我徘徊街角，不告而别应该不是最早。你放不下情的依靠，走或不走都是煎熬，一刀两断或许这样最好。我决堤的泪在下一秒，思念的火会救我烧。冷的夜里惶惶的街道，不知该向谁求饶。我想我是戒不掉，该忘的忘不了，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脚。爱恨纠结谁知道，没什么大不了，这一切已经无可救药。我想我是戒不掉，想逃也逃不了，我的心埋葬在天涯海角。前世今生谁知道，什么都不重要，匆匆这一生如梦中熬。走或不走都是煎熬，许这样最好。我决堤的泪走下一秒，思念的火会救我烧。冷的夜里惶惶的街道，不知该向谁求饶。我想我是戒不掉，该忘的忘不了，我的心却 都不重要，匆匆这一生。

将来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宠物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我还想住，我不要舒服，温暖的角度感觉世界的永远路在那大的温度超乎你想象的沉默，爱人寂寞人生你静止了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可是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付出，但年轻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追逐，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为你祝福， 悠扬的弦乐展开的烟火的季节，这首歌呢和绝不能失去你恰恰相反，孤独感的旋律仿佛唱着城市里面喧哗寂寞的人内心的声音，而在编曲的层次的铺排下却又感到一丝的温暖。 F4 烟火的季节， 你微笑的眼我看到无数晴天，吻你的脸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原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加明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风雪，让你靠在我的肩，分享每一个明天，借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借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点亮生命的一切，散发我们的喜悦，在爱你的那一天。在你的脸暖暖不回见， 你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风雪，肩，分享每一个明天。 在飞机场的10:30，他只是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节奏蓝调的才子，在找自己。他是一个在雨中的呐喊，追寻救赎的民谣吟唱者。在黑色橙子，他则是一个肩负吉他赤裸上身的硬式摇滚狂人。接下来我们就听到飞机场的10:30。 10:30，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Oh yeah, for my baby。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oh, 我以为就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到越多却越想拥有，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0:30的飞机已经到了，我想你可能还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oh, 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哦、oh, 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是不是爱你的不够，所以你要怀疑，你还要再想吗，你要不要回家，这都是什么事却在想珍惜、no,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oh,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多，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rom Max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畏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预订中线03163725888。 等你到终点，

的看够，爱让我接触创风，伤心的最后的探戈，不败啦我的温柔。要一段憔悴的探戈，要知错误说是错，混乱的绝情的探戈，苦白啦我的理由。要一段憔悴的探戈，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苦白啦我的温柔。 那英的歌声演绎相信是女性情歌代言人当中比较不同的一个路线，那英专属的呐喊式的抒情歌将深藏在心底的那种能量完全的释放，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唱出了所有为情所苦的女性的歌声。 黑亮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哪里有甜蜜的幻想，只是你和我。当你却说太遥远，我已经不懂，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世纪末。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你我一个他们算不算太过奢求。 想再听你说，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惜命令》，来自罗志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梧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明天见喽，拜拜。 我们生活的天，我将你亲自听，我用心最高宝贝帮你写一支歌谱，这首将爱说出口，牵手要牵你的手，哎哦哎哦，手牵手，哎哦哎哦，请答应我，哎哦哎哦，别放手，要随时牵手陪你到白头， 只要挂在生活里天，我不在呀。一条弯杆没了解我的心情 Oh baby 你也就用感感性你也一切我都会求没变因为你爱我心过的不不掉这款感觉是断定爱的世界你肯定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只是浪我的为你都不开希望你会到了解我的心我爱你在不在这款感觉是难的爱的世界你能听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只是浪我的为你都不开希望你会到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一条歌给你听用心来唱希望你知影我把心来为我对你来就抓就抓都对你笑命命 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